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66集。疯狗。雷惊蛰决定攻心为上，在动作间说： 好啊，沈泽川，你想知道白茶跟蝎子什么关系吗？今夜我告诉你。 他凌空翻上围栏，对沈泽川死死相逼，踩着沈泽川的步子。 白茶是端州管中的婊子，专门替辽英部办事，是阿木儿放在沈威身边的狗，还是边杀藏在中脖的一根针？ 沈泽川脚下似乎没有踩稳，在边缘晃了一把，那袖袍顿时向后舞，费胜深陷群围，余光见到此景，不禁慌了神，大喊道： 主子！ 然而下一刻，沈泽川就荡了风回身，稳住了身形。雷惊蛰见状猛击而出，逼得沈泽川只能再次退避，他口中不停：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悲惨？作为沈威的儿子备受折磨，那我拉你出这苦海。沈泽川，你是边杀杂种的孩子，白茶在格达勒就是人尽可夫。 雷惊蛰侧颈骤然一重，这一下记得他差点咬掉了舌头，连忙后退些许，在这高空稳住身形，偏头淬掉了被沈泽川打出的血。沈泽川左手提示，眼中生寒，他的肤色在这隐约的暗月下显得格外苍白，像是块冷玉，没有半点血色。他语速缓慢： 留些舌头。 雷惊蛰扔掉了铁锤，缓缓拉出了距离，低声说： 我说的句句属实。 他目光怜悯： 你真是这世间最可怜的小孩了。你知道白茶怎么死的吗？沈威发现了他的身份，然后亲自勒死了他。你诞生在燕屋里，沈威为什么要养你？当你从茶室天坑里爬出来，经历这些仇恨与悲伤，再度回到中伯，你以为自己是在收复失地吗？ 他沉沉地笑起来，残忍地说： 你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，可是你没有想到吧，你不会被任何人接纳。如果李北知道了白茶是谁，萧迟野的刀就要转向你。 微澜猛然震起来，雷惊蛰在沈德川跃起的瞬间暴毙格挡，被踹得差点后仰，两个人打得凶猛，严和如不敢再留在跟前，又钻到另一头去了。雷惊蛰险些招架不住，在退避间擦翻了藤架，跟着撞到了附近的琉璃灯盏，扑进渠书里，眨眼间便燃烧了起来。雷惊蛰料定沈泽川已经失了分寸，两个人在围栏间相搏，背后火光大盛。费胜杀得满身是血，他翻出梯口喊道： 主子，烧起来了，不宜久留。 雷惊蛰背后吃风，他分出余力躲着锦衣卫： 今夜的端州便是我的地盘，倒也没有活路。 言辞间忽然见白袖扑面，打得雷惊蛰措手不及，脚下跟着乱了步子。沈泽川已经攥起了雷惊蛰的领口，雷惊蛰在这惊魂一刻里看清了沈泽川的脸。电光火石间，甚至不等费胜搭手，只听见布料撕裂的声音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接着白影如雨，竟然和雷惊蛰一起坠了下去。费胜肝胆欲裂，劈手去抓，只掠到了雷惊蛰的衣角。他声音颤抖，惶恐道： 主子！ 雷惊蛰坠下去的那一刻，就认定沈德川要跟他玩命。他在坠落间迅速探出右臂，背部撞着府仙底的飞檐，在檐角被砸断时猛地挂住了身体，脚下大空，烧起来的火光犹如包裹着天地，饶是雷惊蛰也捏了把汗。雷惊蛰不敢大意，右臂扒得刺痛， 夹靠着残垣爬上了这块突出的瓦地，但是沈泽川已经从另一头爬了上去。雷惊蛰抬起的手被踩在了脚底下，瓦片顿时掉了几块，凌空摔下去，砸得粉碎。雷惊蛰惊魂未定，在风里吐出嘴里的血。 操！ 沈泽川俯瞰着雷惊蛰，刮烂的袖袍露着右手，他背后是通天的火光。他解掉了纱布，把腹上的钢针都扔掉了，苍白的五指在握拳施力。雷惊蛰手指被踩得剧痛，他的手臂在适才拉伤了，这会儿勉力吊着自己，双脚空踩着，强行扒着这残垣，看着那钢针摔落到自己眼前。 杀掉我，你也活不了。 雷惊蛰抬眸，挤出笑声。 你太可怜了，你被捏成了个怪物。今夜以后，重播就是你的梦魇。你要夜夜辗转反侧，你要日日提心吊胆。脚下的土地。 沈泽川蹲下身，他的那些阴郁与苍白，在火光里一扫而空。变成了妖异的能力，还有舔血的残忍。他闷闷地笑起来。 哎，你好天真啊。 雷惊蛰喉间滚动，不明白沈德昌为什么。他溢出了艰难的喘息，喉咙被沈德昌用右手紧紧卡住了。他从来没有想到，看似瘦弱多病的沈泽川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。沈泽川收紧五指，借着雷惊蛰攀爬的力道，把人几乎是托起了些许，看着雷惊蛰面色涨红，轻声说： 你太好笑了，雷惊蛰。你怎么会以为白茶能够撼动我？ 雷惊蛰喘不上气，翻动的眼珠胡乱转动，被恐惧侵占了。沈泽川端详着他，善意地说： 我到敦州就是为了捉住你啊。 雷惊蛰喉间呛着细微的呼气声。沈泽川转眸看着敦州， 你帮了我一个大忙。我想要吞并敦端两州，却又因为七柱因不敢动作，只能借着凡州翼王来做掩护。你本可以活得更久，如果你这次没有带着边杀人来的话，我或许还要等一年，等两年，甚至等更久的时间来寻找一个契机。但是你带来了边杀骑兵， 火花噼啪地爆开， 如今我有足够的理由出兵敦州。 沈泽川把目光放回雷惊蛰的脸上。 承蒙你的照顾，与我闲聊了那么久，我才能把时间留给了慈州守备军。 雷惊蛰不信，沈泽川怎么能算计到这一步，算计到他的每一步。他仰着头，眼前的景象已经昏花了，他艰难地喘着气。 你是蝎子。 不论我的父母是谁， 沈泽川偏头对他耳语， 我都是沈泽川。你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，对我而言根本不重要。我的梦魇是我自己。 脚下这片土地，钟伯根本无法束缚住沈泽川。他没有萧迟言那样依恋的故乡，他掉进茶室天坑那天就成为了无乡之人，从此断绝了与土地的情感。他永远无法驰骋在草原，他的双翼诞生于漆黑的深夜。如果萧迟也是鸿雁山，那么沈泽川就是钟伯的过境寒风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